ChinesePod.com. 各位观众，现在是突发事件报道。本台刚刚收到消息，哥斯拉刚从日本东京来到上海，他现在正在市中心摧毁楼房，见人就吃。据本台记者了解，哥斯拉非常庞大，力量惊人，他经过的地方都被破坏了，现在全市非常混乱，政府已经派出军队，如果你看到哥斯拉，请马上逃跑。 啊，哥斯拉！